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中秋佳节临近了，新加坡也是满街的月饼飘香。那么在今年的新加坡月饼销售当中，人们发现传统古早味的月饼呢，依然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印度，来关注在新冠疫情之下，印度经济呢也是备受重创。美国的福特汽车近日做出了裁决，关闭在印度的工厂，此举透出了眼下印度经济面临的怎样窘境。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聚焦新加坡。上周节目里我们关注了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旗下的河川生态园，公布的好消息就是在新加坡首只大熊猫幼崽出生了。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现在这个幼崽的性别确定了，是个男孩啊，雄性。据该集团介绍，他们是通过观察照片和视频，并且咨询了中方专家之后，确认新生大熊猫幼崽是雄性。这只可爱的大熊猫幼崽的父亲叫凯凯，母亲叫佳佳，2012年抵达新加坡。新加坡方面和中国共同签署了10年的大熊猫保育合作研究项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非常高兴，在 Facebook 上发文祝贺这只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一只熊猫宝宝。好，我们来听下面来自新加坡新传媒集团 8 World 记者的报道。 熊猫爸爸凯凯拉开盒子，蓝色的纸屑散落下来，象征着熊猫宝宝的雄性性别。受访的公众为凯凯和佳佳还有宝宝送上祝福， 希望他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恭喜他们啦，就是第一次当爸爸爸爸妈妈，对不对？所以希望他们呢以后接下来会再生多多一点熊猫宝宝啦。 蓉蓉是会很还不错的名字，可以代表像荣华富贵， 叫乐乐好了吧？ 乐乐也是，快乐， 康康或者安安，或者出生在新加坡，新加坡第一只熊猫嘛，那叫欣欣也 OK 啊。 熊猫护理团队通过照片和视频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确认了熊猫宝宝的性别。李显龙总理也在 Facebook 上祝贺熊猫宝宝的诞生，并赞扬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的团队对熊猫母子的照顾。公众将能够在熊猫宝宝出生100天之前参与取名活动。熊猫宝宝的名字不仅该朗朗上口，也应该反映新加坡的传统和文化，以及新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现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正在为新生大熊猫宝宝征集名字，在11月21号出生100天之前要定好名字。园方希望这名字不光朗朗上口，还要寓意丰富。中秋佳节即将来到了，新加坡的中秋节呢也是过得非常的隆重，每年围绕着中秋佳节还有很多传统活动来举行。那么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一些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然而新加坡的中秋月饼也已经开启了热卖形势。在新加坡还有许多有心人一心在制作那些古早味的传统月饼，虽说外观看起来不那么花俏，听着名字呢也不那么时髦，但是在新加坡市场上依然是备受追捧，而这些匠人传承祖先技艺也是难能可贵。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中秋佳节，

馅料就包括陈皮、瓜子、山橘、油葱等。从备料到烘焙出炉，过程繁复，靠的是经验和耐心。 它的馅料十三种，我们要一层一层掺，干的掺的才都是掺料的。它的口感是啊，他们吃的时候甜啊，有甜有辣，是不是有咸，这样的还有香味，四种都有吗？它的味道是这样，你慢慢吃是觉得它的味道出来了。 可以吧？可以啊。 王启莲早年在娘家经营的南同利饼家帮忙，学到制作酥盐饼的手艺。不过南同利20年前结束营业，酥盐饼也跟着在本地消失。为了不让传统的手艺失传，儿子中川在2017年辞去工程师的工作，跟他一起开设川记，售卖传统酥盐饼。 其实我们海南社群比较很小了，就是那种传统的食物啊也不多，对不对？尤其是这个饼，我有顾客说他们回去海南岛也找不到这样的饼了，又是我的外婆那边传下来的秘方啊，所以已经差不多95年了。我是觉得就是可惜了，不继续做的话，有了这个饼，我母亲其实找回她50年前那种失散的朋友。因为什么？因为他儿子买了一盒饼给他的母亲吃，他母亲就说：“哎，这个是南同利的味道哎，啊，你去看看，那个老板娘是不是王启莲啊？他们就这样隔了50多年，就因为了这个饼，他们又重逢了。跟他们的儿子女跟他们分享说：哎，川记有这样的，他们就哎，就好像很开心呐，啊，能找回这种古早味哦，啊，所以我的这个也是一种推动力啦。” 据了解，本地目前只有川记饼家制作海南酥盐饼。为了吸引年轻客群，中川也在口味上做了改良。 因为以前我的外婆的这个饼，它的那个香料蛮重的，说不去改的话，我说我觉得，年轻人他们很难接受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香料减少一点了，啊，比较大众化，啊，可是它的那个。它的味道啊，味道还会保留住以前的那个古早味了。 本地各个籍贯的文化丰富多彩，而精髓往往蕴藏在食物中。期待本地传统月饼能代代相传，成为每一代国人舌尖上的中秋。有的开直播搞促销，有的上网开班授课，线上卖月饼要怎么招来生意？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眼下日本媒体最关注的当属下届首相会是谁。在今年的9月11号，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他是继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前总务相高市早苗之后第三位宣布参选者。按照日本法律，首相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经由执政党来推选国会投票选举产生。现在日本自民党是执政联盟里的最大党派，因此自民党总裁常常顺理成章成为新任首相，所以自民党总裁选举如今就往往成为了首相选举。而这一次河野太郎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也是自2009年以来他第二次参加总裁竞选。据日本媒体报道，他在记者会上表示要改变自民党，改革政治，全力应对日本的危机。 皆さんの思いを受け止め、皆さんに共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そんな政治を通じて人が人に寄り添うぬくもりのある社会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河野太郎此举呢获得了自民党派系麻生派领袖麻生太郎的高度支持，并鼓励他说要参选就要赢。 河野太郎现年58岁，他生于政治世家，其父呢是著名的日本政治人物河野洋平。河野太郎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现任分管新冠疫苗接种事务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曾担任过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其父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曾经在著名的河野谈话中承认，日军在二战中直接参与了慰安妇的设置以及强迫他国妇女充当日本随军的慰安妇事实。当被日本媒体问及是否会打算创造一个新的河野谈话时来代替老的河野谈话，河野太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自己会继承一脉相承的认知。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17号发布公告，29号举行投票。截止到目前，已有自民党的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以及获得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宣布参选。另外呢，在日本两家媒体的民调中显示，河野太郎已经连续了四个月蝉联下任首相人选的榜首。日本读卖新闻的民调显示，河野太郎在18岁到29岁年轻群体中获得了32%的支持率，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日本自民党的前总干事长石破茂目前对于是否参选还持谨慎态度。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最后的未知数就是石破茂是决定自己参选还是支持河野太郎。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世界首富、美国亚马逊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贝索斯投资抗衰老初创企业奥托斯实验室公司。奥托斯实验室公司这家初创企业位于美国硅谷，他们聚焦的就是能使细胞回春的技术，探究延年益寿之可能性。而这家实验室呢，是致力于所谓的重编程技术，将成熟的特化细胞恢复成干细胞。而干细胞呢，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种子细胞，可以分化为多种功能细胞，参与细胞替代和组织再生。贝索斯现年57岁，身家大约2000亿美元。近年来，他对投资生物医药行业十分的热衷。好，我们就来听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介绍。 作为世界首富，贝索斯近期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太空方面。不过啊，他似乎仍然想要延长在地球上的时间。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贝索斯投资了一家美国硅谷的科技创业公司。这家名为 Altos Labs 的公司呢，主要研究方向是如何反转细胞的老化进程，让细胞回春，以实现延年益寿的目的。对于首富的最新投资，英国的《泰晤士报》表示，富豪们的钱实在是太多了，不得不研究一下如何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花钱。作为竞争对手，马斯克也没有放过这一次机会，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说，一向爱起诉别人的贝索斯，这一次要是不成功，恐怕就得起诉死神了。虽然生物医药类的高科技领域创业风险极高，不过回报也可能是惊人的。行业报告预计，全球抗衰老市场规模到2030年时可能达到4228亿美元，较去年水平翻一番还要多。相比于富豪们的长寿梦，很多普通人的梦想则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过近期一个美国在线借贷平台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则显示，48%的美国人担心他们将永远买不起房子，尤其是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 X 世代以及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的担忧是最重。在具体原因方面，最大的障碍就是首付，54%的租房者担心他们付不起足够的首付。皮尤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相比于富裕家庭，美国中产更加依赖于房屋净值作为财富来源，但房价的上涨也同时会推高家庭债务水平。美联储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家庭债务规模创下14年以来最高水平，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归于房产价格的飙升。 本周，萨尔瓦多成为全球首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但是英国、美国等国的监管机构却对数字加密货币发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的信号。本周一，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主席查尔斯·兰德尔在一次演讲中是点名批评金卡戴珊推广不为人知的币种，称此举让散户投资者面临风险。今年六月份，卡戴珊曾在社交平台上向他的2.5亿粉丝宣传鲜为人知的加密货币 Ethereum Max。卡戴珊当时在帖子上注明了是赞助广告，这可能符合社交平台的规定。但是兰德尔指出，这个币的名称虽然带着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加密货币 Ethereum， 也就是以太坊，却实质上是推广前一个月才由不知名开发者开发的。兰德尔认为，虽然他不能断定这个币一定是骗局，但是社交媒体上网红们经常被骗子支付推广费用来帮助操纵新币的买卖，还有一些网红在社交媒体上推荐的币根本就不存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和今年初印度疫情的迅猛发展相比呢，眼下印度的日新增病例大约是20,000多例，和那时候相比可谓平静了不少。印度的上一次疫情的高起呢，是因为大壶节传统节日的举行，人们聚在恒河里共同沐浴，高度集聚，导致了病毒的严重扩散。而近日，印度的孟买迎来了一个传统节日，这就是当地的象头神节。这个节日呢，也导致人群涌上街头，民众感染病毒的概率大为增加。据当地政府统计说，孟买从8月16号的190例感染新增，到9月8号的500多例新增感染者，这个象头神节无疑是最终的根源。象头神节也是印度重要的宗教节日，为期10天。教徒们前往寺庙祈福，将神像请回家中，意欲着给自己带来财富和智慧，保平安。而在最后一天呢，会举行大型仪式，将象头神像推入河中，表示辞旧迎新，迎来新生活。不过在这次的节日开启之前呢，印度政府也是汲取了上次的教训，早早的就告诫民众尽量少聚集，人们可以庆祝节日，但是要把自身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疫情的高企严重拖累了印度经济，像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在印度市场坚守多年，但面对着亏损业绩，近日宣布关闭在印度的生产工厂。 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当天表示，福特汽车在印度的生产将立即结束，为实现公司的长期增长目标，这项措施艰难但必要。福特汽车印度分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由于连年亏损，行业产能过剩，加之印度汽车市场增长不及预期，福特汽车在印度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盈利的办法，所以决定撤出在印度的生产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福特汽车位于印度萨南德和金奈两座城市的工厂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关闭。据了解，福特汽车1995年开始在印度经营，25年来在印度投资超过20亿美元，却只获得该国乘用车市场不足2%的份额。2019年，福特汽车试图与印度本土竞争对手马恒达汽车公司达成协议，把福特汽车在印度大部分业务注入双方新建的合资公司，但这一协议于去年年底流产。双方当时给出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和商业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此外，路透社的分析指出，继美国通用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之后，福特汽车也做出撤离印度市场的决定。这意味着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招商引资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力推印度制造的战略遭遇挫折。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It's 9 a.m. Beijing time.